可有爱恋？纯洁的爱情永不会忍受欺骗，怎么终于到今天还要共你热恋？宁愿躲开真相莫说穿，我真心可有七分，爱着你就算冒险，仍然愿意。